的漫长，生也不如我勉强，日子不用浮夸卖相，守住寂寞有演讲，粗歌有主角，这都成我所有信仰。请告诉我，如果爱情像道菜一样，盘续多少年该放几样，什么时候才加进真心的煎熬，才能甘甜就尝，有没有配方。我只祈愿我的爱情像做菜一样，粗茶淡饭也都会很有平淡，也不要再多的惆怅，再多闷顿都要新鲜绽放。请告诉我，如果爱情像道菜一样，含蓄多少年该放几两，什么时候再加进真心的煎熬，才能甘甜就尝，有没有是不是我想象的模样。